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12集。那女孩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，她隐瞒母亲自杀还有另一个理由，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形象。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的同情，但若是自杀，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，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。为将来着想，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。 老爹的意思我懂，可还是有点难以接受。 古贺又点了两瓶清酒。 我也一样，当时没有想到这些，是这些年来追查唐泽雪穗才慢慢整理出这些想法的。嗯，这个好吃，是用什么炸的？ 他用筷子夹起了一小块，仔细端详。 您觉得呢？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。嗯，是什么？这个味道我没有尝过。 这个呀，是纳豆。 纳豆？那种烂掉的豆子？ 是啊。 古贺笑着把酒杯端到嘴边。 就算老爹再怎么讨厌纳豆，如果这样做应该也敢吃才对。 哦，就是那个黏不拉几的纳豆啊。 替元嗅了嗅，再次细看之后才放进嘴里，满口都是焦香味。 嗯，好吃。 不管对什么事情都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。 完全正确。 体元喝了一口酒，胸口感觉相当暖和。 没错，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。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犯下了大错。我开始察觉到雪穗不是普通小孩以后，重新再看当铺命案，发现我们错失了好几个重点。 什么重点？ 古贺的眼睛很认真，替元迎向了他的视线，说道： 首先，鞋印。 哦。 沉尸现场的鞋印。地板积了一层灰，留下了不少鞋印，但我们完全没有留意。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？ 因为没有发现属于凶手的，对吧？ 替元点了点头。 留在现场的鞋印，除了被害人的皮鞋，全是小孩子的运动鞋。那里被小孩子当作游乐场，发现尸体的又是大江小学的学生，有小孩子的鞋印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陷阱就在这里。 你是说凶手穿着小孩子的运动鞋？ 你不觉得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是我们实在太大意了吗？ 替元的话让古贺的嘴角上扬，他给自己斟满了酒，一口气喝干。 小孩子不可能那样杀人吧？ 换个角度，正因为是小孩子才做得到，因为被害人是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被杀的。 可是 我们还漏了一点。 替元放下筷子，竖起了食指。 就是不在场证明。 有什么漏洞？ 我们盯上西本文代，确认他的不在场证明，首先想到有没有男性共犯，并因此找到四崎这个人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应该更注意另一个人。 我记得 古贺摸着下巴，视线向上移。 雪穗那时去图书馆了。 替元瞧着比自己年轻的警士。 嗯，你记得还真清楚啊。 古贺苦笑了一下。 哈，老爹也认为我是不懂食物只会考试的考试虫吗？ 不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我只是以为我们警察没有半个人掌握到雪穗那天的行踪。没错，雪穗是去了图书馆，但是仔细调查，那座图书馆和命案现场大楼近在咫尺。对雪穗来说，那栋大楼就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。 我懂老爹的意思，可再怎么说他才五年级啊，五年级也才 11岁，那个年纪的人已经有相当的智慧和见识了。 替元又拿出了七星烟，抽出一根衔在嘴里开始找火柴。古贺的手迅速地伸过来，手里握着打火机。 是吗？ 他边说边点火，高级打火机连点火的声音都显得很沉稳。替元先道了一声谢，才凑近火苗点着，然后吐出白烟盯着古贺的手。 等喜路吗？ 不，卡迪亚。 替元嗯了一声，把烟灰缸拉了过来。 四七死于车祸之后，从他的车里找到了一个登喜路打火机，你还记得吗？ 当时大家怀疑是遇害的当铺老板的东西，但查不出来就不了了之了。 我认为那就是被害人的打火机，但凶手不是四七。照我的推论，想让四七背黑锅的人，如果不是把那个东西偷偷地放在他那里，就是找了什么借口给了他。 这也是雪穗丸的把戏。 这样推论比较合理，总好过四七刚好与被害人有同一款打火机，对吧？ 古贺叹了一口气，随即变成了沉吟。 老爹会怀疑雪穗，思路这么开阔，这一点我很佩服。的确，那时我们因为他年纪小，没有详加调查，可能真的太大意了。但是老爹，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啊，不是吗？你有证明雪穗就是凶手的关键证据吗？ 关键证据。 替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地吐出来，有一瞬间烟凝聚在古贺的头部，随即扩散开来。 没有，我只能说没有。 既然这样，不如从头再想一次吧。再说，老爹，很遗憾，那个案子已经过了时效了。就算老爹真的找到真凶，我们也奈何不了他。 我知道。 那， 你听我说。 替元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烟，然后又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有人在偷听。 你误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不是在追查那间当铺老板命案。顺便再告诉你，我也不止在追查唐泽雪穗一个人。 你是说你在追查别的案件？ 古贺两眼射出了锐利的光芒，脸上也显现出了搜查一科科长应该有的表情。 我在追查的， 替元露出了自得的笑容， 是枪虾和虾虎鱼。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的诊疗时间从早晨9点开始，丽媛点子的上班时间则是8点50分。这是因为从医生开始接诊到处方传回药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差。处方一传到药房，药剂师便以两人为一组的方式配药，一个人实际配药，另一个人确认是否有误，再将药装袋。确认者要在药袋上盖章。除了为门诊病人服务，还有来自住院病房的工作，例如运送药剂，或者是配置紧急药品等等。这一天，点子正在与同事为这些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时，一个男子始终坐在药房的一角。他是医学系的年轻副教授，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。帝都大学于2年前开始通过电脑积极与其他研究机构进行信息交流，其中最具体的成果之一便是与某制药公司中央研究所进行线上合作。凡是该制药公司生产销售的药品，院方均可以通过此系统及时取得必要数据。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套系统，但条件是必须要取得用户名与密码。这两者点子都有， 但是这台用途不明的机器搬进来之后，点子从来没有碰过。想了解药品相关信息的时候，他会采取以往的方式，也就是询问制药公司。其他的药剂师也都这么做。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副教授正与某制药公司合作，共同进行某项研究。这件事情众所皆知，点子认为这样的系统对他们而言一定很方便，但电脑似乎不是万能的。就在几天前，院外的技术人员前来和医生们讨论，他们怀疑电脑被黑客侵入了。点子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。到了下午，点子到病房指导住院病人服药，和医生护士讨论各患者的用药，然后回到药房配药。这是一如往常的一天，他也一如往常的工作到了五点。正准备回家，同事叫住了他，说有电话找他。他的心里一阵激动，他在心中暗想，也许会是秋吉雄一。 喂， 点子对着听筒说话的时候，声音都有一些沙哑。 啊，丽媛点子小姐吗？ 是一个男子的声音，但一点都不像点子期待的那个声音。对方的声音细小的令人联想到易得腺体疾病的体质，有点耳熟。 我就是。 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藤井，藤井宝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